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我个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不知道怎样选呢？ 我们想移民加拿大，不知道可以怎样申请呢？ 不用担心，我们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我们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 那你们公司有什么优势呢？ 在加拿大升学，我们在多伦多 RICC 学院，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手续简单方便。而在 RICC 毕业的学生更有 90% 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那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雇主担保，专业自雇，创业移民，政府监督，用心及专业的服务态度了解每位客人所需，用最适当快捷的方案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的梦想。查询热线2757-0200。 2019年，我哋 My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从速。 神秘姐同大家見面，咁啊，幾多？今晚係藍月亮加萬聖節喎， 係已經出咗嚟㗎啦，月光 係咪啊？咁你今晚會唔會去蘭桂坊啊？ 嚇，依度都已經 Halloween 啦， 唔使，係 唔使出街嘅， 出街啊！而家日日都係 Halloween 啊，喺香港啊。今日講呢個題目咧，咁啊，大家睇到後邊幅畫啦，咁啊，阿基多睇唔睇到我條呔啊？ 睇到，唉。勁啊！係咪喺嗰個展場嗰度揾嘅？ 梗唔係啦， 之前嘅 呢條胎打成十幾二十年嘅啦。 咁你講俾大家聽啊！ 係 喎，我都好似印象你 係咪 都 打過？ 打過一次啊， 打過一次係啊嚇。咁證明咧就係我哋啲係極度愛好藝術嚇。 你係嗰時係喺意大利嗰度買啊，定係點嘅？ 都唔係好記得啦。咁但係應該都喺意大利嗰度買 嚇。係咁咧就質地係好靚嘅， 好靚嘅，因為打咁耐咧都。光鮮如舊啊！咁咧就王爾德呢個 Oscar Wilde 以前有一句説話啦 ：One should either be a work of art or wear a work of art。你一睇咧就係一件藝術品，你自己一件藝術品。如果你唔係咧，咪起碼都著翻件藝術品。所以我哋今日都 咁就只係叫有品啊！ 係有品，係啊，有冇味咧就好難講啦。咁大家知道啦，就我都有少少驚奇嘅。第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唔知點解咧，我哋前幾個禮拜咧，大概兩三個禮拜即係之前咧，我哋喺節目我哋嚟閒談過一句，即係一點啦，就係、是、話、以我哋睇西方嗰個繪畫嘅歷史咧，我哋都會發覺到咧，呢、這個神秘學咧對佢哋嗰個創作啊風格咧個影響好大嘅。咁但係好可惜咧，就呢啲咁嘅影響咧，就你不會見諸嗰個主流嘅藝術史嘅著作。其實我自己都係 咁多提及嘅。 係啊，我自己有讀過嘅，甚至我都讀過一個學位課，即係一個網上嘅藝術史課程啦。咁你發覺咧，就啲即係西方咧，就算比較嚴肅少少啦，即係比較認真少少嘅 這方面的書籍呢，其實他們都極少去探討這個問題。 嗯， 變成很多時候我們看的畫呢就出現一個極度嚴重的偏差。 嗯 啊，譬如我以前舉個例子，譬如我在荷蘭時我去過看望祖安那些畫，嗯，那他提了一句，他就說他曾經就是神智學會的成員的，但是他沒有解釋一件事，就是他有這段這樣的經驗，有這段歷史，他對他那個繪畫他為何用一個這樣的方式 去畫畫， 嗯， 是完全沒有觸及的。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好多細節描述， 係啊，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嘅。咁呢個包括咩？就係，譬如個畫風啦、選材啦、用嘅色彩啦，嚇， 嗯， 表達手法啦。如果你睇即係望住安佢嗰個繪畫個風格咧，佢如果冇咗神智學會嗰個影響後，後邊佢唔會畫，唔會畫啲咁嘅畫出嚟。 係。 咁呢個係一個好即係好嚴重嘅問題咧，就係你變咗就係將嗰個人嗰個歷史同埋個畫本身係分開咗。咁， 嗯， 呢，啊，個係我覺得幾奇怪，就係而家去到而家，我哋都仍然出現一個咁嚴重嘅偏差咧，就我哋好值得喺，這個，嗯，即係甚至即係呢個節目咧，去講一講啦。 無論係嗰，那個佢嗰個藝術創作嘅題材上或者技術上咧。其實都牽涉到很多神秘學嗰啲咁嘅，咁， 嗯， 但係往往唔提及咧。其實我想都可能一個方向咧，都了解到嘅就係利益問題， 嗯， 即關乎於一個叫利益嘅問題。因為很多時候你會睇到有啲創作，或， 嗯， 有啲藝術品咧，當佢成咗品嘅時候咧，咁， 嗯， 佢有一個價值嘅，咁，嗯，啲價值咧，咁啊牽涉到咧，即係有好多譬如。你嗰個叫做係品嚐嗰個啦，鑑證嘅嗰個班咧，咁啊有好多裡面咧牽涉嗰啲叫山頭主義嚟嘅， 嗯， 啊你唔好覺得無啦啦點解會講到咁世俗咁老土嘅咧， 嗯？ 其實事實上我哋嘅你會發覺一啲唔係咁統一咧，就係，是，面對呢一種咁嘅利益嘅嗰個衝突嚟。 咁甚至譬如話有啲好明顯嘅畫呢個題材，譬如我哋都有一集講過啦，就係，即係嗰個真係相當之。多謝啲觀眾啊！就係，我哋之前提及咧，就喺應該喺法國，佢，嗯，就有一個關於所謂象徵主義嘅展覽 嚇， 咁亦都同呢個玫瑰十字會個有關嘅。咁， 嗯， 我哋講咗之後咧，就竟然嗰位有位觀眾咧，就喺嗰度買咗本畫冊翻嚟啦。咁， 嗯， 我哋就花咗一個節目嘅時間，就係講翻即係成件事係點樣嘅。 嗰隻都快攆咗一大輪啦！ 咁書喺佢度嚇，到而家仲喺佢度。 哎呀，未攞翻出嚟， 未還翻出嚟。咁但係唔緊要嘅，因為呢啲係公眾嘅財產嚟啦。即係我哋都希望話，即係所其他嘅朋友佢哋都。即係起碼知道一個有一個咁嘅方法去睇呢件事，就唔好俾而家譬如話呢啲展覽啊或者任何嘢咧，就令佢收窄咗個視野。而事實上，我喺歐洲時候我都發覺有咁嘅類似情況，就唔係佢哋唔知道， 嗯， 不過咧佢哋就為咗避免一啲爭議啦，嚇， 嗯， 譬如你。即使如果譬如話你喺歐洲，譬如話你喺荷蘭或者你喺法國咁樣，咁你講譬如呢啲神秘學據對嗰個社會嘅影響，其實就好平常嘅事嚟嘅。 係， 但係仍都不難咧，即係不免都會有引起一啲宗教界人士啦，或者其他人士佢一種即係 學術之爭 一個批評啦。咁頭先幾度講話嗰山頭主義係咩咧？山頭主義就係話咧，其實好多嘅人咧，佢去寫呢啲歷史嘅時候咧。他的 research 的能力原來不是那麼理想， 嗯， 有些學問他對他來說 是 畏途，即是他不懂的， 開不了門， 開不了門，他不懂的，他不懂的時候他就不說， 嗯， 他不說就要扭曲了原本那件事。其實 我自己也有個這樣的切身經驗，譬如說我有一位很好的老師， 嗯， 他都是港大畢業的，都是一個相當之有英國文學修養的朋友嘅幾人嚟嘅，但係當佢解釋到呢個 T.S. Eliot 嗰個方圓嘅時候咧，佢， 嗯， 對入邊提嗰個塔羅牌，佢完全係唔識嘅。 係， 咁我哋嗰陣時十幾歲嘅時候，我哋咪即係呢段咪完全略過曬咯。 係， 即係佢入邊佢有一段係講到嗰個神智學會嗰個梵理人呢， 嗯， 這個Madame Blavatsky。佢完全佢又唔識嘅，咁所以佢完全，譬如入邊講到聖杯嗰個象徵，咁佢又係唔識嘅，咁啊完全即係變咗講咗另外一啲嘢出嚟咯嚇。咁，即係我諗到而家都仲有一個問題，即係咧正統嘅 的學院入邊咧，仍然有一個咁嚴重的問題嘅嚇。嗱、嗯，即係你唔識，咁你就唔講嚇。咁、嗯、你亦都唔嘗試去話俾人聽你唔識。 係。 咁跟住咧就其他人即係跟住你學嘅，佢亦都唔識。咁佢變咗識嘅人咧，佢、 嗯、 就排擠你啦。即係你呢啲人唔俾，即係特好嚴重嘅。譬如我睇一本書就係好著名嘅系列，就係講嗰啲。即係藝術史嘅每一個門派啦，譬如印象主義啊、立體主義啊、野獸派咁，佢有一冊冊嘅。但係佢講到呢個 symbolism 啊，呢個象徵主義嘅時候咧，呢、一段歷史即係象徵主義同埋呢個玫瑰十字會之間嘅關係咧，係、好短好短嘅，即係直情不足以，即係淨係唔合格添咯，可以講。 其實本身咧就係、其實係河水同井河水井水之分嚟嘅啫。都是水，不過咧就有好多，即係好多時候咧，尤其是喺學院嗰度嚟講嗰陣咧，有陣時你觸及到嗰時咧，你可能大膽啦，大膽啲去觸及嗰度咧，往往咧可能咧就喺學術界都會受咗啲攻擊嘅，因為好多時咧，即係喺學院嘅嗰個建立嗰陣咧，佢即係源遠流長咧，有一個咧，唔係壞事嘅，係一個叫謹慎，咁但係謹慎咧就往往咧。就將嗰樣嘢就分得細微咗啊！有啲嘢即係原來我哋唔熟，同埋我哋唔係好了解嘅，喂，放開佢， 係 嚇，唔好擺埋一齊。咁佢有佢嘅好處，但係如果作為一個學徒嚟講咧，就係、其實就壞事嚟嘅。你唔能夠全面啊嘛， 係你唔識嘅，你又唔講啊嘛，嚇，咁唔識唔講咁啊，即係你當冇件事發生咯。咁啊變咗即係。一個遺害啦， 遺害你好似嚴重咗。 唔係，咁我哋要印證一下啦。嗱，譬如印證一下咧，就點樣咧？就今我即係呢兩個禮拜我哋好彩啦，就喺香港藝術館。香港藝術館喺邊度嚟咧？就喺呢個文化中心。 係 你行過 隔離 就係噶啦。 啱啱裝修，全部唔同曬噶啦，靚咗好多啊！而家 係咁，而家咧就舉行緊一個咧就係Botticelli波提切利嘅展覽咁係對於香港人嚟講咧，其實係一個相當之難得嘅機會嚟嘅。難得意思喺邊度咧？第一樣嘢咧就當然啦，呢、這個波提切利嘅最經典嗰幾幅就唔會嚟香港噶啦，打死都唔會嚟噶。打呢幅係其中一幅，呢幅打死都唔會嚟嘅。我想，因為點解咧？ 唔係佢，你問佢自己啦，可能佢犀利嘅。 啊，佢搬嚟嗰時嗰、那個，我諗嗰個保險費咧， 哦，犀利 都難。唔係，而且唔係保險問題，即係如果幅畫有啲咩損傷咧，其實係補唔翻嘅， 係啊，同埋香港會即刻會變成咗一種肉，即係紙肉嚟，整傷咗個張畫， 整傷咗啊！咁當然啦，即係佢哋一定好小心。咁但係咧就即係總之呢名畫咧就去其他地方去參展咧，是上一個要相當之慎重嘅考慮嚟嘅。係。咁但係今次嘅嗰個展覽咧，事實上都相當之精彩嘅。咁咧就我都幾奇怪嘅，因為我初頭以為好似會唔會啲人會覺得即係而家睇藝術品。睇畫會唔會有少少高檔少少咁？但係唔係喎，我喺我譬如話喺我 Facebook 入邊咧，都相當之多朋友提及咧，就佢哋去咗睇呢個畫展啊。咁我亦都去睇嘅時候咧，亦都撞到一兩即係好幾個聽眾嘅，即係都應該喺我哋個圈子入邊都相當之多人睇嘅。咁所以就好值得咧，即係同大家去講。這個畫家但係佢嘅最勁最好嘅作品咧，今次咧就冇嚟齊嘅，咁只能夠展覽，但係佢幾廿幅到啦， 咁事實上都難得㗎啦， 難得嘅。事實上咧就如果我相信，如果唔係嗰個瘟疫咧，個展覽亦都未必咁搞法。嗱，個原因係點解咧？即係如果譬如講你冇今次呢個武漢肺炎瘟疫咧，我諗而家意大利都係仲係人山人海。尤其是我自己去過，譬如係佛羅倫斯啦、翡冷翠啦、羅馬啦，基本上你睇啲畫咧就即係慘過趁虛嘅。尤其是睇我以前都提過啦，我睇過米高安哲魯嗰個。嗰幅即係無論係大衛啦，無論係佢嗰個喺個 天地創造啊， 天地創造嗰、那個嗰畫咧，真係慘過趁虛啊！咁但係睇呢幅都難㗎，睇而家睇呢幅都喺VIS 嗰度啊。咁但係咧就而家香港咧，如果你睇佢嘅睇啲字啲字啦，相對就比較輕鬆好多啊。咁呢個係一個相當之好嘅事嚟嘅。 係啊，佢因為。尤其是香港咧， 你睇譬如有依啲咁重點嘅展覽咧，其實係好講時機嘅。咁我相信咧，佢今次咧呢一個波提出嚟嘅嗰個展覽咧，都係一個叫做係全球性。巡迴咁樣嚟去咁啊經典嗰啲咁樣就即係唔係咁容易咧，就係即係可能咧呢一次咧就搞得好咧，有熱烈嘅嗰時候咧，個整其實一張都已經夠曬㗎啦。佢通常呢啲咧，咁不過咧其實關鍵就係時機嚟嘅。咁個時機究竟點解呢個時候佢會用一個呢個文藝復興裡面咧，即係佢嘅呢個。佢嘅成就咧，即係都係僅次於達芬奇啊咩嗰啲。 嗱，我哋要講講嘅，依家我哋要詳細講文藝復興啦。因為事實上你即係如果去涉獵嗰段歷史咧，你會發覺咧就係個真相同而家你喺學校讀嘅，同埋你喺網上揾到咧，係相距相當 差距嘅， 相距相當遠嘅。咁頭先喺幾度提到咧，就文藝復興咧，即係起碼你要記得幾個啦，即係起碼要記得三個啦。達文西或者達芬奇、達芬奇。Michelangelo 啦、Michelangelo 啦，咁另外就拉斐爾啦、Raphael 啦，咁咧就Botticelli 唔係唔好嘅，但係咧係到近年咧，即係呢百幾年咧，佢先至重新紅翻嘅。佢喺佢在世嘅時候咧，佢呢幾幅畫佢都好紅嘅，但係就到咗佢末年咧，就開始謝，因為有後起嘅，譬如Michelangelo 嗰啲喺度啦，咁拉斐爾都喺度，咁但係咧就。借咗之後咧，到咗成二三百年咧，佢先至啲人再睇翻佢嘅畫，發覺原來好勁，亦都好似類似呢個達文西咁樣啦。就入邊有密碼嘅。 係 咁咧，就我要講埋嗰個展覽本身啦。那個展覽本身第一樣嘢就係相當之好嘅，十分之平。咁我睇咧就係30蚊嘅 啫。你都貴咗㗎啦。我哋啲買套票嗰啲就更加平。 係咁，仲有老人票啦，係嘛？仲有學生票啦咁樣。咁咧就如果你話計嗰個數咧，就喺歐洲睇咧，絕對唔止呢個數㗎啦。即係因為當遊客啦。咁另外咧就有一本咁精美嘅。這個大家不要誤會，不是送的、 要買的 我都很重本，因為近年我很少買書了已經、即是凡是買一本書、就是一定是猶豫、內心掙扎、鬥爭、思想鬥爭但是呢 還有你收藏它的時候也要給它空間 的不是錢的問題沒地方擺 這個現在最關鍵 是最慘的這本書呢我都在個場地那裡速速買下來的、原因很簡單我要看看即我做嗰個節目嘅時候，我其實想講一樣嘢，就係譬如我哋睇呢啲畫嘅時候咧，佢嗰個展覽佢俾唔俾到我哋，即係我心目中要講嗰樣嘢，同我要講嗰樣嘢，即係我覺得應該要講嘅嘢，個差距有幾遠？咁證明咧就事實上咧有差距，但係咧又冇我想象之中咁惡劣嘅，即係佢唔會話唔涉及到，譬如係呢個 Botticelli 佢同神秘學之下關係，原來佢有喎。咁呢個係一個即係 佢避唔開噶嘛，佢一定要講嘅。 係啊，即係有啲直情係唔講噶嘛。咁但係即係佢起碼講。但係問題咧就係當然啦，即係喺我嘅標準嚟講就當然唔深入啦。咁唔深入仲唔係話佢唔識？呢個肯定噶啦，一定係識嘅。但係咧就為咗避免嗰個爭議，即係好似我諗阿基圖你譬如即係菲利會亦都遇到問題啦。譬如話你涉及到有啲題目咧。即係你寧願就係我哋通單少少，我哋稀釋少少，就費事啲人就即係要你去泥漿出國嘅 嚇。要好謹慎嘅，因為呢個你如果講呢個咧，咁啊少少時間就講阿 Mary Brockwell 咧，嗰啲研究星童好出名嘅嗰個位 嚇 專家，咁佢喺香港大學咧，因為我哋搞嗰個節目之一嗰度咧，咁因為佢嗰個牽涉到係就係。剛才所說學術的問題因為他那個呢已經在外國很多地方呢就入了是即一個叫教育系統來的尤其是對一些年輕人成長的那些即小學中學的那個時候呢那些裡面呢他已經有很多學術性的那些放了去學府那裡那都是引來 很多攻擊即是人們就在那裡會在那時候呢就會 challenge 他的究竟你現在這件事係即係喺個用學院角度咧，就唔得係邊度咧咁樣。咁所以嗰個座談會咧，下半決咧變咗係，咦鬥爭嚟嘅喎咁啊！ 即係大家喺度加劍。 咁不過咧，Mary Rowell 咧就即係本身因為即係經驗老道啊。咁我諗佢去到好多地方咧都有面對依啲問題。香港咧即係對佢嚟講咧，即係話 呢啲學生你準備不足嘅，唔夠勁啊！因為問啲問，即係問啲問題到，即係嗰種尖鋭性咧，都係喺書本啊，喺咩嗰度揾翻出嚟嗰時候咧，咁就比較爭啲啦。即係其實嗰個仲有一個，你會發覺係麻煩，就係呢一度。係 啦，咁所以佢即係出呢本嘅即係catalog 咧就好難得嘅，因為咧難得嘅地方就咩？佢唔係話。好似啲外，佢唔係就話，我哋簡單拎啲外國嗰啲 catalog 翻嚟咁樣，咁佢係重新做過嘅，即係有中文嘅翻譯啦嚇。 對， 咁同埋就佢嗰個印刷本身相當之精美嘅。 但係以我個經驗嚟講咧，你係好醒目啦，係你要嗱嗱聲買嘅，因為咧佢基本上咧佢印嘅嗰個咧唔算太多嘅， 一定唔多噶啦呢樣。 咁同埋咧，咁佢自己留翻咧，即係叫 派俾圖書館 啦，俾圖書館嗰度咧。都不少的，而且呢他呢如果看到咦都差不多賣得 很快呢，他也立刻自己再保留一些呢，即日後有用的樣，所以呢即你有很多時候你會看完這些展覽你又覺得嫌貴啊嫌盛的那時候呢轉頭再買呢可能呢你又 買不到的。在我來說我有特殊的需要的， 我就不是說是、要看它裡面的資料，即 我自己譬如我圖書館我找到第一頁，我從我那裡就說他講的時候跟我即係希望或者我覺得應該要講嘅嗰個距離有幾遠？ 係嚇咁係的，而且個我見到依本咧，咁我都係話快啲要去睇，同埋要買依本嘢嚇，因為佢尤其是人像畫嗰啲咧，依度都幾豐富。佢嗰個提及嗰、 好啦，嗱咁我哋講咗話嗰個展覽有咁嘅好處，咁我哋講一下啲即係比較冇咁理想嘅地方啦。咁我冇咁理想嘅地方咧，就第一樣嘢就係香港空間比較細啦，咁你即係唔係好似意大利咁樣，即係可以話即係咁即係咁多畫睇到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個燈光本身咧，都歷來都有呢個問題嘅。我唔知道你發覺咧，就係我哋去睇嗰、那個大英博物館個展覽咧，我哋都講過咧，就係個燈光都係比較弱嘅。係 啊，係啊， 嚇。咁你喺意大利咁有好多唔同嘅場景啦，咁但係咧就我記得 Office 嗰度咧，即係佢原本佢擺呢啲畫嘅地方咧，佢就有陽光嘅，即係佢通頂嘅。咁呢個我相信咧就對大家睇嗰陣時就會比較舒服啲。但係咧香港嗰個似乎咧佢哋去設計嗰、那個藝術館嘅時候咧，佢哋都唔係太想用嗰個自然光。 佢擔心啊嘛，擔心會損壞嗰啲畫 啊。咁如果 有其實壞處居多嘅，我覺得而家個設計咧都係其實冇辦法咧講咧。你一提依樣嘢嘅時候咧，我哋嗰個博物館嘅嗰個咧係啲燈光問題咧，處理得唔係好好嘅嗰個係。 咁但係你都要理解嗰個困難啦，香港地方太細啦。咁好多時咧，你譬如一個展覽好多用途嘅，即係有人之前就嚟咗個木乃伊咁樣，咁跟住你擺畫，其實就兩個地方唔應該同做同一樣嘢。你係擺畫就擺畫，你係展覽就展覽啦嚇。但係你冇辦法你地方唔細啊嘛，咁就要出現個問題咯。咁至於喺意大利方面咧。就如果你去睇畫咧，就係、同故宮嘅嘢情況一樣啦，就係啲倉底貨可能勁過剪出嚟嗰啲嘅。係 啊， 即係我講故宮就係北京個故宮，唔係台北個啦。台北個都勁，但咧就即係啲講啲倉底貨，即係就算唔俾你睇嗰啲咧，都已經係即係可以講下價值連城嘅啦，就唔係好似話show曬俾你睇嘅。特別係梵蒂岡，梵蒂岡咧就佢show俾你睇，只不過我相信都係皮毛嚟嘅。即係搬唔喐嗰啲，佢搬得喐嗰啲，可能佢擺曬喺地庫嗰度嘅。 多數都係咁噶啦，因為佢本身好多時咧，即係佢就會立一個咧係常常係會睇嘅，即係常常會參觀展覽嘅。 唔係，你好簡單啊！你譬如你睇台北嗰個故宮咧，啲人係唔係睇嗰最矜貴嗰啲嘅，睇一睇咩咧？嗰個肥豬肉，你知唔知邊個肥豬肉？ 梗係有睇過啦， 你都睇過 嗰個小白菜啊嘛。 係啊，小白菜即係啲人係湧曬睇嗰嚿嘢，即係其他真係好勁嗰啲，反而冇乜人，即係啲人唔係好留意啦。 係嗰、那個，唔係因為依冇咁啊有話題性嗰、那個係，因為小白菜啊同埋做一個咩咧？佢基本上咧，佢 嗰嚿係應該係咩嚟㗎？嗰嚿應該係咩肉咧？係梅菜扣肉係，我記得。 同埋佢一式兩味啊嘛，佢有故宮咧，即係台北故宮同埋北京故宮咧，佢 佢有幾好幾件嘅藏品咧，就係一人喺度咧藏，一人咧就收藏咗一個。 嗯， 咁啊都一直咧好好想咧啲誒將佢哋咧拍翻埋一齊，即係做個展覽咁樣嘅。咁樣就依個白菜仔啊，其中嘅一個重要嘅展品嚟嘅，又有依種咁嘅關係嘅。咁啊，嗰時我都好有幸咧，就都幾近距離咧啊。不過我唔多手， 可以差唔多想摸嚿肥豬肉食。 但係佢唔滑咁樣。 咁咧就香港頭先我哋講過有好處啦，就係好多名畫咧，你而家就唔使好似喺意大利咁痛苦啦。嗱，我就最記得經驗喺羅浮宮睇啊蒙娜麗莎咧，係你都行唔到，你都睇唔到，行唔到。 能夠近距離睇 唔得㗎啦，你即係喺前面一定有成幾百人喺度起起哄哄啦，真係。 佢嗰個如果講嗰個叫展覽咧，近期即係香港都算係好榮幸咁樣咧，有好多啲依啲叫重點嘅展覽咧，都巡迴到嚟到香港嚟展出嘅。咁呢個其中一個 上兩次，一次就係呢個亞洲協會啦 ，Asia Society 啦，嗰塊呢個加布利天使 Gabriel 個天使嗰塊石刻啦，嗰個真係好勁， 嗰個勁咧，嗰 個勁啦。咁另外就係之前兩年嘅大英博物館嗰個展覽啦， 一百個選咁嗰個。 咁另外我哋可能即係希望將來就係喺李嘉誠嘅慈山寺啦，嗰個亦都係一個世界級嘅展覽嚟。咁入邊一定有好多嘢我哋可以可以走去講。咁今次呢個展覽咧 ，anyway 咧就同我哋要講個咧，就冇嗰個最直接嘅關係。因為咧，我哋要講嗰幾幅或者兩幅畫咧，本身咧就冇隨隊嚟。但係咧，佢入邊涉及嘅人物咧，就反而有啦。啊，即係入邊涉及過幾個影響咗呢、這個Botticelli 嘅即係人物咧。就喺出現咗今次嗰度。咁頭先我哋講嗰度咧，個展覽有咩即係同我哋呢個節目有啲咩關係咧？佢有一個 column 咧，大家要去睇啦。咁呢個 column 亦都係我哋喺在場嘅時候咧，有位即係聽眾，咁亦都好熟噶啦。咁喂，佢一撞到話，你去睇睇嗰度啊！佢有講嗰個秘密符號㗎咁樣。咁佢個設計咧就係有幾個即係環形嘅移動可以移動嘅圈啦，咁你搞一搞嘅時候咧，你就會睇到咧，就係佢係講呢個文藝復興或者特別係 Botticelli 入邊，佢哋用到嗰個符號，譬如講緊係玫瑰，佢畫咗好多花嘅玫瑰，咁玫瑰代表啲咩嘢咧？咁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愛情啦，咁玫瑰愛情佢好靚，代表靚，但係佢有刺嘅，即係會整傷你嘅，咁譬如係嗰個有啲身穿嘅白袍咁樣，咁佢代表一個宗教咁樣。咁佢好多，即係佢有幾個 column 會解釋咗呢啲嘢。譬如話，其中一樣嘢，依家我哋會講嘅就係橙就代表咗呢、這個即係 Botticelli 個老細，呢、這個 Medici 呢個家族。因為佢即係嗰陣時畫畫咧，就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噶嘛。你畫咗我賣畫，其實就 commission 嘅。 有 老細，有老細 投資。 咁最大嘅老細咧就係教廷。咁你所以睇到咧喺西方咧喺嗰段時間咧，基本上係劃清一色嘅題材，又冇乜其他嘢嘅，即係係聖母啦、耶穌啦、天主啦咁樣，即係基本上係根據嗰個聖經咧新約舊約咧就係畫嘅。咁Botticelli 佢嗰個突破嘅地方係咩咧？就係佢係可以畫到希臘神話入邊嘅形象，而且係裸體嘅。咁啊係突破咗而即係當其時嗰個所謂。即係宗教上同埋政治上個禁忌，咁亦都有個問題，點解俾佢畫咧？點解畫咗武士咧？因為其實當其時嗰個宗教嘅壓迫咧，即係宗教裁判咧，不比今日弱嘅，即係今日嘅政治壓迫弱嘅。今日你譬如話啊，就算我哋喺香港啦，譬如有啲説話，而家你唔講得嘅，咁我哋咪要用其他方法去講咯。咁當其時事實上佢哋亦都。即係遇到同樣嘅問題嘅，所以喺嗰個展覽入邊咧，佢哋亦都即係講到呢樣嘢啦。 其實最關鍵係呢樣嘢添，其實因為我哋如果係學嘅，即係認識文藝復興嘅嗰時嘅呢成個嗰個風氣咧，裡面咧就 最關鍵就是你會看到當時的嗰叫呢啲藝術品咧，佢係變咗係工商化咗嘅。 哇！喂，我嚟揾食㗎， 係啊， 我嚟揾食㗎。 你成咗名嘅嗰啲咧，咁所以你張畫咧就即係有好多嗰啲叫名流人咧，就會資助咧你去畫呢啲畫嚟買咧。即係咁啊！佢講嗰個唔係你畫得靚唔靚啊，精唔精啊，係 buy 唔 buy 嘅，即係嗰樣嘢。 咁你又要冧個老細啦， 咪就係咯嚇。 咁但係咧就個回報都相當豐富，因為當其時嗰、那個即係呢個佛羅倫斯啊，菲蘭爵咧嗰個經濟條件係相當之好嘅。咁依家會解釋點解會咁樣啦。咁咩叫何為 Silver Cook 咧？咁有兩個層次嘅。咁我哋就唔會去到話啊咁低層次，就係純粹講嗰啲，即係頭先嗰啲。 啊，裡面有啲萬字嘅。 玫瑰啊，呢個白袍啊，或者耶穌佢係一個象徵咁樣。咁但係有啲你要留意咧，即係如果你少睇嘅話咧，嗱好簡單，譬如呢個封面咁樣啦。這個呢個咧，咁你睇落好普通啦，咁你唔會覺嘅。其實呢個就係個作者嚟嘅。 嗯哼， 係，即係呢個就係 Botticelli 自己畫。 望鏡頭嗰、那個， 呢個係 selfie 嚟噶嘛？呢個等於今日嘅自拍像嚟噶嘛？ 係啊係啊。 咁我哋都好多嘅嗰、那個時候，好中意即係其實係繪畫喺呢、這個由中世紀到依家、到十九世十九世紀時候，其實是一個很主要的類型嚟嘅，就是個畫家畫自己，咁甚至到今日都仲有啦， 甚至有時畫埋嗰個投資者上去啊， 唔係，咁呢個就係咯，成扎其實就係嗰個家族嚟噶嘛，即係呢個就係比較低層次少少，即係你好容易去理解，或者亦都冇乜爭議嘅，就係 變都係話題嚟啫， 佢可能佢扮係古人啦，咁但係其實都係個個都係。即係當代人物嚟嘅，其中一個很著名的就是咩咧？如果你梵蒂岡入邊有一幅畫叫《The Helip》嘅學院，咁就有曬，譬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啊，全部喺古希臘入邊咧，即係呢啲著名嘅哲學家啦，或者數學家啦，或者嘅人物咧。咁但係咧，如果你細心睇咧，或者根據歷史嘅記錄咧，即係嘅猜想咧，都係當代嘅人嚟嘅， 即係唔係似顏繪 呢個畫家。的認識的人嚟嘅，譬如講緊係呢個入邊嘅柏拉圖嗰個嘅 嘅形象 個樣咧，傳說就係阿達文西老咗之後的樣嚟，咁但係個時間都夾嘅，因為當拉斐爾佢即係去成名嘅時候咧，事實上亦都係呢個達文西佢即係年老咗嘅階段嚟，咁入邊。所以他們又找回了誰是誰這樣、這就是所謂第一層次 的密碼來的、但是對於神秘之夜的觀眾來說他們當然不 會 收貨 因為後面還有很 很多疑問嘛譬如最簡單、近年的例子就是說達文西的最後晚餐他是不是有一個秘密密碼他說了一些東西咁事實上係有嘅，而且最大最得人驚嘅地方係咩咧？就係你唔會一次過揾曬咯。就算 Dan Brown 寫咗佢呢個入邊同嗰個聖經，譬如耶穌同埋佢嗰個Mary Magdalene， 即係呢個傳說之中嘅 傳說嘅個女， 傳說係佢嘅太太，都唔止。原來入邊仲有啲嘢仲刁轉，咁我哋今晚會講埋啦。即係呢啲畫入邊咧，係有啲嘢你好不能想象，會原來係咁樣。 有啲好多信息喺度嘅。 有得上，咁 Botticelli 原來都有嘅。咁原來都有嘅原因係咩咧？咁下一次翻嚟我哋又講講啦。因為個原因就係如果你唔理解呢、這個即係文藝復興成個歷史咧，咁你就唔會理解到點解會出現一啲咁嘅事咯。